僵尸先生，原著黄英，播讲绿时吉祥，后期自聪。第23章，上回我哋讲到任老太一只大僵尸咧，喺夜晚入黑咗之后，迢迢下翻翻自己屋企，而任家嘅两个家人阿普同阿星咧，就谂住摸黑咁样翻翻任家，谂住抄翻阿任老太爷或者任老爷，总之就系任家啲金银财宝，谂住啊顺手牵羊。点知咧，狭路相逢就见到咗只大僵尸啦。咁喺第二日，当阿宝同阿胜嘅尸体被发现咗之后咧，已经系天光大白。嗱，事实上咧，佢哋俾僵尸碾死嗰阵时，或者俾佢吸血嘅时候，啲惨叫声已经系嗌到通街都听到啦。但系就冇人夠胆行埋嚟望一望系咩回事。武士威即刻下令消尸，根据九叔提点嘅老办法咧，将啲荔枝柴就搭成咗个火堆，将两条尸就架喺荔枝柴上边烧为灰烬，以绝后患。围住火堆睇热闹嘅老百姓咧，一面睇一面七嘴八舌，啊见到武士威又行过嚟咧，咁啊收晒声。武士威初时系唔为意嘅，一而再再而三咁都系咁，咁就拉住个步快就问啦： 喂，你话嗰啲人系喺度讲紧野人嘅坏话啦？ 嘿嘿，讲你啊！ 我有坏话俾佢哋讲咩？ 佢哋话你啲又威哥办事不力，睇下呢个袁大爷面前啊，点样要煮你生米啊？ 冇你哋份嘅咩？ 当然有啲啦，但系去到袁老太爷面前，咁啊你啊做头，咁啊你咩飞啊嘛？ 武士威听到，一下摸下下爬，一下拗下头，而喺呢个时候咧，大家嗌咗一声： 哎呀，九叔嚟啦！ 武士威又望过去，只见九叔带住文才同秋生同埋婷婷，当中就行咗过嚟。连随武士威就上前讲啦： 哈，九叔，你老人家嚟得正系时候啊！ 九叔啊望住烧着咗嘅尸，叹咗啖气啊讲： 我唔系已经警告过啦咩？咩人都好，夜晚都唔好来任家噶嘛。 武士威啊数数在座嘅人就讲啦： 我呢就已经落晒命令噶啦，佢哋系都要偷入去啊，我都冇计。嗱，以我推测咧。阿宝同阿胜咁样摸入去一定是身怀不轨，既然个立身不良自然就死有余辜㗎啦。 在场啲街坊见到佢，咦，又讲得几有道理下喎。咁当然武士威亦都係估估下㗎啫，咁啱又俾佢估啱。大家你又讲一句我又讲一句， 係啦係啦，佢哋两个不老都蛇头鼠眼㗎啦，话唔定真係贪财冇条命。 係咯係咯，真係抵死呀。 武士威一见到大家嘅反应呢，咁就放心啦。咁理直气壮咁讲啦。 经过我审慎嘅观察，再加上我丰富嘅办案经验同精密嘅头脑，绝对可以肯定佢哋一定係死喺僵尸嘅手下。所以我当机立断，即刻就烧咗佢哋。 九叔不由得讲一句啦， 啱，做得好。 啲街坊听到连九叔都话系，有啲啊动起手指公话武士威好嘢添啦。武士威洋洋得意咁转身就讲啦：， 哈、啊、哈，九叔，不过我实在好奇怪，九叔你唔系话嗰条尸啊系俾麦斗线啊扎住，就唔出得嚟害人噶咯？ 九叔就话啦：，系啊，我系咁讲过。但是条麦斗线可以挨几耐，好难讲，一定要找到它烧了才是万全之策的。 啱，冇错啦。只不过呢只呢就是僵尸，又不是乜嘢汪洋大盗，要怎样对付它呢？我就冇乜经验，比不上九叔你老人家嘅。 呢番说话当然是有骨的啦，但是九叔就听不出咯，不由得挺起个心口。洋洋得意咁讲啦， 哼，你而家仍比唔上我啦咩？ 文采隔篱听到不由得喺度讲啦， 哇哇哇，好好犀利啊！ 鸳鸯博喎、 啊。秋生就讲啦，系咯，一边就识得射，一边就识得托。 武士威俾人督穿咗，咪掘实文才秋生就问九叔啦。 啊，系咧，九叔，咁啊，我哋依家要点样去揾条僵尸咧？你话 唔使揾，佢一定会翻嚟呢度嘅。 有个父老乡亲就问啦。 咦，咁我而家乜解救啊？ 揾亲人咯、 啊。哦， 啲街坊啊，恍然大悟，一齐就哦咗一声，目光就不由得就落咗婷婷身上。咁另一个街坊就跟住问啦：， 喂，咁如果揾唔到啊，佢咪晚晚都会嚟入醒咯？佢 应该系 九叔有问必答，但系咧，有时有问必答又几大镬噶。跟住有个乡亲问啦。 咦，咁佢搵唔到啊，会唔会又唔返嚟嘅呢？ 或者係囉。武士威跟住讲啦。 啊，九叔都好似唔係咁肯定咋喎。 僵尸呢啲嘢呢讲到底都好罕见，尤其仲要咁劲嘅添。 啲乡亲跟住讲啦。 啊呀呀呀，无啦啦走出咁嘅嘢出嚟，真係哎呀吓死人啦。 文才接口讲啦。你咁咁又唔可以话系无啦啦嘅，如果唔系啊，任老爷将佢白衣条尸要撞喺个蜻蜓点水穴，你根本就唔会有呢隻嘢㗎嘛。 秋生就跟住讲啦，咁系咯，如果唔系都要开棺再撞过，条尸都唔会走出嚟啊。 文才岌头啦， 系咯，咁即系归根到底呢。 秋生突然间醒水。撞撞文才，文才一阵有啲唔对路咯噃，望望大家啦，只见啲街坊已经向住婷婷围咗上嚟啦。秋生同文才急忙挡喺婷婷面前，一个父老乡亲就指住婷婷讲啦：， 系归根到底都系你哋任家啲人搞出嚟嘅。 另外一个讲：， 所以任家啲人一定要负全责，全责系啊，一定要。 跟住一齐起哄啦！秋生双手一揽就讲啦： 嗱，各位街坊，婷婷呢虽然就任老爷嘅女，系咁你知啦，做女嘅有时啊讲嘢都唔算数噶嘛，你话系咪啊？喺屋企啊，梗系听伯爷噶嘛，所以呢件事呢完全就同佢无关嘅。 文才跟住讲啦。 系咯，而家任家得翻佢一个咁嘅死剩种，唔好意思啊，得翻佢一个人，一个弱质女流啊，你忍心嚟恰佢嘅？你哋班吴家长，你真系 为首嘅个白衣公啊，拧拧头讲啦， 我哋啊唔系恰佢，就系谂住揾佢帮下手啫。 另一个讲啦， 嗱，晚黑咧就留住佢喺度。嗱，嗰只僵尸一定会嚟噶嘛，咁到时九叔啊，咪可以乘机收佢咯。 文才就唔抵得啦， 喂，咁咪即系揾阿婷婷条命嚟教飞。 秋生啊，跟住讲啦， 喂，冇理佢哋，婷婷，我哋走。 文才都咁讲啦， 走啦， 讲住啫，两个人啊傍住婷婷要走啦。点知为首嗰个父老又嗌出嚟啦， 千祈唔好俾佢哋走。 话音一落啫，啲街坊喊咁啊围咗上嚟。武士威见到风头火势咁嘅样，连随阿兰喺婷婷面前就讲啦： 啊，表妹就唔系啊，表哥唔企你呢边啊，但系为咗大家嘅安全着想咧。 婷婷个拧歪面，文才嗌啦： 啊，你个吴家长成日都系话为咗大家嘅生命安全，咁你唔使理婷婷嘅性命安全噶啦。 秋生亦都嗌啦，你哋咁样做啊，唔觉得好自私嘅咩？ 文才立手立脚咁讲啦， 嗱，边一个阻住条路咧，你就咪怪我柄佢唔该拎啊。 秋生亦都系摩拳擦掌啦，点知班乡亲呢？唔惊啊，反而调转头立架撑咯。武士威啲靓呢，亦都系手按刀柄。秋生同文才两个人啊，四只手霎时之间啊呆咗喺度。 文才，秋生， 师傅啊， 算啦。 文才垂头丧气讲：， 切，大食砸死海咯。 秋生亦都苦笑啦， 相权难敌四手，襟多人，听责系啦。武时威呢个时候对九叔就讲啦： 啊，九叔， 九叔个挥挥手讲：呢件事交俾我咯。武时威一听，拧转身大手一挥： 嗱，大家听到啦，九叔应承我哋搞掂呢件事噶啦。 说话一讲完啫，啲街坊好似夹埋咁样样，架餐又掉埋。一齐拍手掌，九叔好嘢，九叔好嘢咁啦。等大家嗌咗一轮，九叔目光一扫讲啦：好，既然呢件事我系揽上身嘅，亦都麻烦大家帮我准备大量嘅火盆、火把、生油同糯米。哦，仲有麦豆线。武时威听到就醒咗： 嘿，咁大家听到啦，仲唔快啲去准备？ 讲完，啲街坊嘘声就走晒啦。阿秋生姑姐、阿米铺老板呢？就走到最后，先后嚟到九叔面前就讲，只见阿米铺老板，哦，自己镇嗰个咧，就好郑重咁讲： 啊，九叔，你放心啊，呢两日呢，我已经揾咗几百担糯米，应该啊够做。 九叔个好客气咁讲啦： 多谢，多谢帮手吓。千祈啊，唔好咁讲，手我就帮唔到噶啦，米我仲系有嘅。 米铺老板讲讲下，手都缩唔切啦，急急脚咁啊走咗啦。阿秋生姑姐行上前啊，望住九叔，九叔啊真系当睇唔见。姑姐连随一夜啊，将秋生拉到一边就讲啦： 秋生，你知噶啦， 唉，我九代单传啊嘛。 是三代， 姑姐偷偷眼望望婷婷。 嗱，秋生，女仔就好多，不过呢，咁追女仔又唔使赔埋条命噶嘛。正所谓天下何处无芳草，系咪？ 秋生啊，笑笑口讲：得啦，姑姐，我知点做噶啦。姑姐呢个时候笑啦， 啊，咁我就放心啦。 笑住就行开咗啦。文才目送佢就走咗，嚟到秋生旁边就问啦： 喂，咁你又打算点样啊？ 秋生就望望佢：你点，我咪点咯。 嘿嘿，总算啊冇睇错你，一场师兄弟啊，唔系啊？ 九叔啊望住佢哋，岌岌头啊同婷婷讲啦： 婷婷，你唔使惊啊。 婷婷岌岌头，文才讲啦。 我哋点都会保护你嘅， 多谢你哋啊！ 婷婷系好感激咁望住秋生同文彩，秋生就问九叔啦： 师傅，你系咪有十足把握噶？ 九叔就讲啦： 呢只嘢成咗气候噶啦，睇嚟都好棘手，跟住要点呢？要睇婷婷嘅做法啦。 乜话？ 文彩同秋生一窒。呢两条友仔生平第一次带住怀疑嘅目光望住九叔，九叔就望翻佢哋讲啦： 有嗰句讲嗰句啊嘛。 文才跟住讲啦： 师傅，你对姜姜师唔系权威嘅咩？ 系啊，咁 咩啫？我对姜师熟啫，我对呢只姜师唔熟啊嘛。 哦，又啱。一路讲住，师徒三人加埋阿婷婷呢，就已经慢慢行开咗啦。咁好啦，又准备入夜㗎喇喎。一到晚头黑，你话唔驚就假啦。咁跟住又会点呢？我哋听日再讲。 天际龙月有不远航，天际龙月有不远航，明月透光，阴风吹流汗，是女鬼觅爱郎，谁人愿爱凄厉鬼新娘，陪伴女鬼深宵偷拜月光。明月透光，冤鬼风里荡，夜更深，雾更寒，直路上寻觅替身，任风吹落月光。